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公元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28，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实传奇隆重推出《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向生命致敬。 上回我们说到，在德阳十方的矿区下面埋着12个民工，他们都是附近的村民，村里人打算把他们挖出来运回村里去，其中有一个老大爷的2个儿子都被埋在里面。有人朝老汉喊道，快过来，你娃儿出来了。老汉顿时快走过去，不等防化兵消毒，他便冲到了两具遗骸前，最后还是被人拖了下来。突然，老汉像疯了似的冲向一处山崖。娃儿啊，你们都走了，让我怎么向你们娘交代呀？我不如死了算了。几位青壮年飞步将老汉拉住，哪知老汉拼命的挣扎，几度挣脱小伙子们的手臂，三番五次的要冲向山崖。最后才因为敌不过众人的力量，停止了莽撞。而这一幕，深深地刺痛了在场人的心，也让原本沉闷的挖掘现场变得有些混乱起来。一些遇难者家属的情绪开始激动起来，不顾一切地冲上坍塌的石堆，用手扒了起来。虽然这样做起不了任何作用，但似乎他们早已等不及地想见到自己已经被埋了几十天的亲人。被装入棺材的遇难者也不能平静，他们的亲人不停地拍打着棺材，有的甚至希望再打开装尸袋去与逝者亲近。防化战士们不得不采取强行措施隔离他们，然而仍然有人死死地伏在棺材上不肯离去。那情景叫人看得不得不跟着落泪。显然地震发生的那一瞬间，12位民工正在同一地方施工，因此 他们被埋的地方在十几平方米内，使得挖掘并没有拖延太长的时间。可是由于山体崩裂的力量猛烈，尤其具遇难者遗体根本认不出谁是谁了。干部们只好让遇难者的家属认个大概，然后再装入棺材。多数遇难者遗体已经高度腐烂，尸袋内不时淌出浑浊的血水，使现场的气味十分刺鼻。防化兵们一再要求几位干部转移遇难者的遗体。那大家就准备起吧。一位干部模样的庄稼人招呼着在场的几十位壮汉子。随即只见四人一组的抬棺队伍各就各位，大家有序地准备着起棺。一二三，起喽！顿时现场的几位道士吹起尖声的唢呐，有人则点响了鞭炮，咚哒，回家喽！众人齐声高喊着回家喽。浩浩荡荡的抬棺队伍沿着一条崎岖的小路向大山深处延伸，很快又有许多人加入其中，使得整个队伍不断壮大。我站在那堆曾经掩埋了12名民工的乱石之上，目睹着这支特殊的队伍，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遇难者们终于回家了，他们与自己的亲人在大震后的第49天时终于团聚了。这到底是悲还是喜呢？大震带给活着的和逝去的人都不是喜，只有悲。因为从此在我们的生命里少了许多欢乐与亲情，多了无数的悲痛与思念。512汶川大地震使多少活着的人要背起如此沉重的悲情。这时我的手机短信里显出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布的最近权威新闻，截至2008年6月30日，汶川大地震已造成69195人遇难，374177人受伤，18403人失踪。已经几十天了，那些失踪者事实上大多数已经可以归入死亡名单之中。于是我们便知道了此次汶川大地震共有80000多条生命永远地离开了我们。80000多呀，瞬间的天崩地裂就这样无情地夺走了这么多条活生生的生命。如果将这80000多条生命排列成一个整齐的队伍，它是何等的威壮。然而现在他们全都倒下了，就倒在了我们的眼前，倒在了我们的身边，带着痛苦的表情与眷恋，甚至多数还带着断肢与残躯。痛是我每一次从灾区回来的最深感受。于是无论在灾区或回到日常生活中，当我看每一个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人时，比以前多了一份亲善的微笑和敬意。因为我的心里想着一件事，活着多好，让我们对每一个生命致敬，对生命的每一天致敬。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 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这一天是9月18日，但我却在17日晚就已经睡不着觉了，因为第二天我要再次去汶川地震灾区，因为这一天是8万余名遇难者的百天忌日。我像期待着某一个重大日子似的，早早为这一天成型而准备着。但即便如此，仍然在临行时感到很仓促，甚至身边的一些亲朋好友奇怪地屡屡向我发问，你怎么又要去灾区了？我能说什么呢？面对诸多的发问，开始我的解释，因为是地震遇难者的百天忌日。后来被人问得多了，我就啥都不想说了。我内心对那些死难者的悲情，在现实里变得有些令人怪异吗？是我的怪异，还是他们的怪异？我有些不明白了。但我仍然要走。也许是上帝的有意安排，19日这一天，从北京飞往成都的飞机连连被推迟，9点多的航班10来点才起飞。中午到达成都后才知道，这里下着不小的雨。这正是应了一句老话，人到悲时，老天也要下雨。我知道，老天这是在哭。成都消防总队的小李早早地等在那里。我一下飞机，他就驾车拉我往北川的方向驶去。我们走得非常快，一路上，小李还在念叨着我们前些日子共同创作的一部作品。小李说着说着哭了起来。那天我不该只顾去执行命令，其实当时我要是留下来救他们，他们就有可能还活着。小李说的是5月13日那天，他奉命到德阳一带给部队传达总队的紧急命令，在途中路过一个重灾区的小镇时，当时有当地的老百姓看他开着消防车，便拼命拦住他，指着一片废墟对他说，有一对姐妹被埋在里面还活着，希望他这个解放军帮助抢救。当地老百姓将消防官兵都统称为解放军。可是小李身负总队领导的重托，不能停下来，他好不容易挣脱百姓的追赶和谩骂，冒着强烈余震飞车几百里，完成了送达领导批示的紧急任务。后来在返回的途中，他特意回到那个被拦车的小镇，他看到那对被废墟掩埋的姐妹已经被老百姓挖了出来，但却永远闭上了眼睛，躺在冰冷的雨水里。小李哭得很伤心，他哭自己没有干好一件为人民服务的事。我第二次赴灾区采访时，他就给我讲起了这件事，这一次已经是听他第二次讲起。其实他向我已经讲过无数次了，而每一次听都让人心痛。小李指了指后备箱说，今天是他们的白天忌日，我特意买了一个花圈去祭拜他们。于是我们有相当一段时间彼此不说话。我想象得到小李的心情，也希望能够与他一起去祭奠一下那姐妹的亡灵。就是这里，在通往绵阳的途中，小李飞车穿越一些山岭后，拐弯到达一个依然可见满街废墟的小镇， 然后把车子戛然停下，说道：这不是通平吗？我突然发现这个小镇似乎曾经来过。 是，就是这儿。 小李一边说着，一边起开后备箱取出花圈。我突然想起，临离开北京时，我将第一次赴灾区采访时，在这个小镇的中学倒塌现场的废墟里捡起的一张与我们作家协会著名作家邓友梅的名字一模一样的一位年轻女教师的教师资格证书复印件带在了身边，希望能有机会再找找这位我一直牵挂的邓友梅是否还活着。中学的废墟现场已经和我第一次采访时的情景完全不一样，除了那栋没有全部倒塌的教学办公楼还歪斜在那里之外，其余的曾经掩埋了200多学生和教师的废墟已经不见了，只有一群群当地老乡在雨中或用雨衣或用塑料布挡着，在点香或烧纸钱祭奠亡灵。我粗略点了一下，足足有40多群，100余人。 请问你们认识邓友梅吗？对，就是他，这个邓老师。 我拿着邓友梅老师的照片影印件向那些正在点香祭奠的当地老乡们询问。 这个老师我见过，不过地震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了。 我很失望，问了半天竟然只有一个老乡说了这样不明不白的话。当地的一位干部模样的人告诉我们， 难怪的是我们这个学校统计的遇难者其实到现在也还没有最后清楚，有几个一直没找到，连遗体都没找到，又没见活人，所以只能做失踪者处理。邓友梅老师可能就属于这一类的。 小李安放好那个花圈后，又从当地老乡那里借的几支香点燃后，向已经见不到废墟的那片土地鞠了3个躬。我学着他的模样也鞠了3个躬。我想起了那位年轻漂亮的邓友梅老师，也想从老乡那儿借几根香祭奠一下。可是我马上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希望邓友梅老师能够在什么时候复活，因为我实在无法接受一位只有20几岁的年轻漂亮的女教师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我想她应该还活着，因为灾区还有许多活着的孩子正等着她上课呢，而她本人也还只能算是一个大孩子。北川县城是我们的目的地，但在后来的一路上，小李和我几乎没有说过话，我们沉浸在各自的悲伤之中。过十方后很快进入北川境内，其实从十方到北川并没有多少路，但我只是觉得这段路特别漫长，长得叫我内心都有些发毛。我想这只有一个原因，那些亡灵是不是在路的两侧不断地向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呼救和诉说他们离开人间之后的这100天之中的种种苦难与孤寂。我的身子有些冷，我问小李是什么感觉，他居然也说特别冷。是下雨的原因还是心理作用，总之我们弄不清楚，浑身有些打颤。第一站依然是我们熟悉而难忘的北川中学现场。 这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与我第一次到达时的情景差不多，仍然是大规模倒塌留下的大片废墟。似乎听说要建地震博物馆，现场可能是保护起来了。我们到达这里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从现场看到的祭奠人群仍然有几十个，而堆放在废墟上的花圈则有上百个，其中有政府的、民间的，更多的是那些遇难者的亲属供奉的。真是奇怪得很，这一天雨一直下个不停，这是老天在哭呀。中学旁的一位白发苍苍的阿婆抹着眼泪喃喃地对我说道。我看到祭奠的人群中有一对中年夫妇，他们几乎是伏在地上呜呜哭泣，声音完全是沙哑的，与其说是在哭，不如说他们是在撕心。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在北川中学现场多做停留，便上车迅速朝2里路外的北川老县城进发。我们发现车子走不动，因为通往县城的路上来往的祭奠者太多，尤其是许多遇难者的亲属都带着花圈一类的祭品，很占道路，又赶上下雨，所以我们只能半途停车后徒步往里走。这已经是我第3次来到北川县城了，每一次面对死城，心情都无法用言语描述，是痛，是悲，想哭还是想喊，都是的。我想喊是希望那些被埋在碎石断墙下的几千名遇难者能够有可能复活。我想哭，是不知道那些无法救出的、当时又没有死去的遇难者，在最后时刻是怎样痛苦地离开人世的。这种眼睁睁地看着数以万计的活脱脱的生灵在瞬间消失的悲绝，苍天可知。这种一片一片的楼宇倒塌，一个、十个、百个家庭的毁灭之痛，能不撕心裂肺吗？这个北川县城，这个512大地震毁灭最严重的死城，你只要站在那里的废墟上稍做一些想象，眼泪就会哗哗地奔流而下。你不用去抚摸那些冰冷的废墟，你只需要站在那里屏住呼吸数秒钟，就会感到全身发冷，冷得透心透足，直到你站不稳。这就是我每一次到北川县城的同一感受。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在汶川大地震的数百公里土地上，那些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之间似乎永远隔不断，在他们之间有一样东西具有质的重要意义，为生命第一。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何建明所著的《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本书已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台的主持人殷超。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节目近期播出由我演播的长篇纪实文学《生命第一》。其实这本书对于我来说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